好啦，咁啊北打台湾翻翻嚟咧，就睇咗呢一套啊《高达 NT》。咁啊，喂，咁啊，等不如等北打介绍一介绍啫。 我就即係嗰晚先真係鬆到，因為我都忙㗎，我實際上公幹 trip 啊，即係唔係去玩嘅， 唔 係去玩，咁日頭又要見客，又要即係走幾個點嘅，咁終於嗰日鬆，咁就劈咗落西門町，咁西門町出名嘅話十一間戲院多嘛，咁即刻行，咁其實呢期台灣可以睇嘅戲呢，就除咗機動電視 NT 呢，仲有一套叫做企鵝咩咩咩街道㗎，卡通片嚟日本嘅，但又嗰套係另類啲啦。咁但我一聽到見有機動電視，咁起碼佢快過香港上，咁我得值得睇啦，即係優先睇。咁原來就喺台灣已經上咗，都唔知道第三年第四個禮拜啦。咁所以咧，全台北得兩間戲院做嘅啫，仲要每日做四場啫。OK， 咁而我咁啱嘅西門町嗰間就有，咁嗰間其實個位置就喺我之前睇話睇 IMAX。間咩水行俠隔離嗰間戲院，即係都係 一間靚嘅院定一般定唔好嘅？ 就一般啦。我今次睇係細院，就都殘嘅，個熒光幕就係好似 The Grand 嗰啲細院咯。咁都個熒幕都細嘅，咁但係估唔到入到去係有拍拖客，亦都唔係話太過，即係通常可能估計呢啲可能全部都比較窄啲咁樣啦。咁就唔係。個感覺都係有正常拍拖客，咁都多，我都有七八成人啦嗰陣嗰晚，咁我睇十點夜晚，咁咯四個禮拜七八成我都 OK 咯，同埋睇完咧佢哋滿足嘅，即刻見到佢國語喺度溝通，咁同埋呢套戲咧其實都幾考你對呢個 Unicorn 嘅即係認知程度，咁我都係唔熟噶，咁我變咗一播字幕我都係咁傾偈，又要問入邊喂咁查實我邊個咁樣嗰啲，咁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咁睇得都係熱烈嘅。個氣氛就唔似嗰啲係啊純拍拖，原來都唔係 fans， 我覺得佢睇嗰啲都有一定嘅收穫嘅，咁呢個 即係啲人入場冇係咁樣篤手機嘅，即係真係 冇 真係睇戲嘅。 咁同埋唔悶嘅，以氣論氣呢套唔悶嘅，唔算悶，即係唔會話真係好多文戲咁樣唔算嘅。雖然佢都唔係由頭打落尾，咁但係佢就算文戲多咧，佢都跳剪咧。你有時跳得好快咧，我都唔係好知嘅，即係前後次序，佢後屘重組翻先知個大概咁樣。 得冇問題， 正 嘅。咁啊，即係呢套就係繼呢個高達 Unicorn 啦，獨角獸之後嘅叫做續章啦，可以講嚇。即係雖然係算係外傳嚟嘅啫，其實呢、這、一個係嘛，馬仔 係外傳嘅，如果係其實。 咁馬仔介紹翻啊，到底呢個其實係原本其實都係有小説嘅，係咪？ 原本就應該係 Unicorn 完咗之後跟住嘅小說係算係外傳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小說咧，個時間應該係重疊嘅同 Unicorn， 即係同步發生嘅另一邊雙嘅故事。咁而家電影版就改編啦，因為其實本來都係打咗一場嘅啫，呢度就即係擴展成係一個比較大啲嘅事件咁樣去玩， 係咁係冇咁多角色嘅本身。 係啦，咁一陣我哋至長講好冇？ 係啊。 咁啊，咁亦都係點講咧？即係其實嗰時可能想即係寫嚟咧，出多部出下啲玩具啊！即係主要係出只鳳凰，係嘛？ 嗯，有提過嘅。 咁而家就唔止啦，就想延續一啲電影系列，咁即係會過渡到去呢個 Unicorn 第二套戲啦，即係繼續講 Unicorn 啦，係啦。咁呢度最尾係即竟然又有返 Unicorn 嘅，即係激死你呀，又話拆咗咁樣，原來吹水呀，原來凍咗喺台上呀，原來係咪 ,ok, 好咁唔知呀，咁嗱，不如聽下北打先介紹完咪先，嗱介紹完我哋聽下北打先講下個故事劇情先好冇。 好 ,hello, 咁我呢就呢幾日過台灣啊做幾日嘢，咁我好難得呢，即係喺台灣其實佢都上咗差唔多兩個禮拜啦，就係、是、呢個根藤 NT, 咁我禮拜四晚就發覺全台不得兩間戲院做呢，一間喺信義區，一間就喺西門町，咁我嗰晚喺西門町食夜市嘅，咁我食完嘢就特登10:02嗰場睇，咁睇嗰日咧都 都接近全場爆嘅，因為都細院嘅啫，咁啊睇嗰啲都係後生仔，亦都有拍拖嘅人咁樣啊 ，OK 啊，咁啊睇完滿足嘅 OK 啊，咁啊係高達 NT 嘅電影版，咁啊早過香港，我諗係咪兩個禮拜上啦，咁啊變咗優先睇，咁但係大家都知道我其實對高達就唔係太熟悉，咁所以咧都聽 Tasco 話咧都可能就要去有啲。啊，補完可能我會有啲嘢講錯啊，得唔得？啲角色關係等等，咁所以咧，我都盡力去講下個故仔先。咁啊，先嚟就係嗰張 poster 見到就企直曬個人，手指向天嗰個就男主角啦。咁啊，男主角喺入邊咧，嗱咁我跟啊台灣譯名啦，佢入邊叫若拿巴修塔啊，咁啊簡稱若拿若拿咁叫佢啦。咁啊就係即係有啲。紅啡色頭髮嗰位嚇，咁、啊、就佢亦都係叫奇蹟之子啊，亦都係大家之前嘅半小時版。一開始有三個人喺地球預示到0079，即係高達嘅開始啦。嗰隻雲星即係自護抌佢落地球嗰下嗰個慘劇，嗰三個僆仔其中一個嚟嘅，得唔得？咁而扭住喺第二個嗰個其實女仔嚟嘅，咁喺佢個小朋友狀態都係奇蹟之子。第二另外一個喺小朋友嘅咧，佢係冬菇頭加戴眼鏡嗰、那個 ，OK。咁到大個咗咧，就見到係 poster 扭住喺第二中間位置嚇，攬住咗啊男主角若拿嗰、那個，咁啊名就叫米歇爾羅啊，得唔得？可以話係套片入邊嘅女主角。OK， 咁而又係奇蹟之子其中一個，咁佢係鍾意阿若拿嘅 ，OK， 咁至於 Jojo 立扭住最尾反轉穿過若拿褲囊反手出嚟嗰個呢，其實就係、是即係今次嘅反派啦，咁譯名叫佐爾頓阿卡寧啊，基本上又係話複製馬沙嘅，咁亦都係即係咩？你當新之護軍嗰邊啦嚇，咁、啊、就出嚟就係大反派，就行事魯莽，咁但係咧駕駛呢個新安州咧打得好勁下嘅，咁啊亦都上埋呢個新之護號，咁就合埋睇，咁啊即係全場。叫做打得最勁啊佢噶啦，得唔得 ？OK 啊，即係喺呢個戰鬥場面方面係滿足嘅。不過佢個人個行動冇衝動啊，亦都係完全嘅行動啊不可理喻。咁啊，好多人都話呢個角色就比較智障啲。咁我其實睇完覺得係一個純大反派啦嚇，咁啊不至於真係白痴嚟嘅嚇。咁啊，故事其實同你睇嗰23分鐘一開頭個版本差唔多，一開波都係見到0079年啦 ，UC， 咁喺個殖民星度，咁喺個旅遊巴度突然間跑出咗三個僆仔啦，咁三個僆仔就係奇若拿嘅後生版啦，加埋頭先米歇爾啦，再加就有個金色頭髮嘅。就係、是、你吹拉見到嗰個女仔，咁嗰個其實就台灣嘅名咧叫做利塔米貝爾貝爾納爾 ，OK， 咁利塔，咁喺同年即係一開始個版本咧，一開始嗰、那個即係嗰段影片啦，咁就已經由佢跑出去先嘅，跟住阿利塔同埋米歇爾先追出，利塔跑出去先，若拿同埋阿米歇爾先跑出去，咁又跑到過去，咁阿利塔就企咗喺個海邊啦，望到出邊有個海啦，跟住然後佢係叫做拖住咗。兩個小朋友嘅手，然後先有啲畫面，咁就係個殖民星撞落地球，跟住成個地球爆啊，好多人死啊咁嗰啲，咁佢就話將呢個畫面啊喺度講出嚟，話即將有悲劇發生咁啊，講到喊咁樣，咁樣然後先拉歪喺啲雲度，跟住出字就跟登 NT， 咁然後有一跳咧就已經跳到去00應該0097啦，頭先0079嘛，咁一跳就係00097，得唔得嚇？咁喺0097一開波咧，就已經講佢阿 NT 跟鄧出場啦。咁 NT 跟鄧出場就邊個揸咧？就係男主角啦，男主角就係若拿係啦。咁而佢咧話講佢咧原來咧。三個呢喺佢知道咗呢個慘劇呢周圍同人講，最後就救到 一村人信佢就離開咗，從而喺嗰、那個即係大事件入面咧就冇死到，咁啊變咗之後新聞報道就話佢三個就係呢、這個奇蹟之子，咁之後就因為咧大家都估到佢其實就係呢個新人類啦，起碼有一個超感應啦，咁於是就捉咗佢去做實驗嘅，咁嗰時捉佢咧原來就係、是泰坦斯嚟嘅，咁跟住然後就做咗一啲。即係話我即係做咩囚禁住佢哋啦，咁跟住然後揭垮，咁其實大家都知話三個入面呢喺畫面睇到就應該係得阿利塔係真正嘅新類型人，咁其他嗰兩個其實都係幫嘅啫，佢拖住佢嗰下嚇，咁咁揭垮，咁點解約拿後屘又會揸到跟得 NT 咧？就話講佢之後就話喺實驗室出咗嚟之後咧，就洗咗底，跟住加入咗聯邦軍咁之類嘅，係啊，地球聯軍啦，咁類似咁嘅意思咯。咁佢都係對話交代啫，又冇乜畫面。咁但係有啲回憶畫面咧，就話講到佢其實係見到有意識跟揼同埋重高。咁佢哋就係打緊呢個香港嗰陣時咧，咁有個叫羅商會，咁就話去到呢個泰坦斯呢、這個個嗰、那個叫做訓練基地，咁佢就話想收養呢個奇蹟之子，不過咧佢哋都知道咧三個可能得一個係可以有呢個預知能力嘅啫，於是我試佢哋，咁啊三個都知道咧。留喺呢個實驗場咧，就即係空多吉少，咁啊跟住就阿約拿咧，即係而家講緊回憶嗰陣時啊，咁佢呢啲畫面都唔係順序交代嘅，喺中段咧會有講下現在，又講下跳翻去過去咁樣嘅嚇。咁原來個心結位咧就係話阿約拿就同呢個阿米歇爾講，就話不如大家認係個奇蹟之子，等是但一個可以俾呢個羅商會咧收養咗之後咧，再運用力量咧就救阿利塔出嚟。咁即係大概咁樣有咁樣嘅，咁之後發生咩事咧？咁啊再後話嘅，咁啊跟住然後就去到回翻到現場就2097年啦，咁嗰陣時就喺宇宙啦，咁於是成班 MS 咧就已經係捉緊嗰只鳳凰，咁啊鳳凰就已經出嚟好型咁啊暴走，跟住跳飛來飛去，跟住後屘越嚟越加速，咁啊有好多即係飛行戰爭場面咁啊畫得幾靚嘅，咁跟住 NT 嚟到畫，咁 NT 嚟到先嚟就唔係淨係得高達嘅 ，NT 就好似咧即係0083嗰只。嘢咩 Type 2 啊，唔係 Type 3， 後面咪插住咗個推進器，有啲炮嘅，咁跟住就追咗，又開槍，跟住又射呢個導彈，跟住後屘又好似伸隻爪，跟住又爆咗個好似個啲力場咁樣夾住咗阿鳳凰，咁啊爭啲捉到佢嘅情況底下咧，點知佢咧就冇，又唔知冇開炮，又冇話打阿鳳凰，夾住咗佢咁啊困住咗鳳凰嗰下咧，就竟然射咗條線去咗綁住咗鳳凰隻手，咁啊 NT 變咗綁住咗只金鳳凰咯，咁啊鳳凰。隻手咁，然後就喺約拿喺入面就講嘢啦。咁啊，透過即係條線咧，就同個機體入面就話問佢係你駕駛者係咪就係利塔啊？咁樣咁啊，叽哩呱啦咁樣又乜乜乜乜，咁又話咩總之聯邦軍即係唔會好似以前咁啊，即係要佢問佢嘢咁樣啦，又叫佢話唔好失控暴走咁樣之類啦。咁啊，但係就冇回應嘅。咁但係就因為咁樣猶豫，佢冇發到嗰一炮咧，跟住。就俾阿鳳凰又點樣掙脱咗個力場，跟住突然之間提速，咁啊話講好快地，啊只要金色流下金光咁啊飛走咗咁樣，咁啊變咗不過捉佢失敗嘅得唔得？咁然後出場就到大個咗嘅美歇爾，咁啊一出場就已經係一個占卜師嚟嘅，就話用易經就幫啲商家算命，咁就話個商會好倚重呢、這個。即係養女啦，就剛成為咗即係一個商會入面嘅占卜師，咁話個商會咧做任何嘅決定咧都要揾佢問過佢意見，咁佢會占啲卦象啦，咁啊用又話自己又用易經咁啊可以估算到推算到，咁啊揭卦咁啊有呢個新類型人預測能力咁樣，咁但係啲人好信佢嘅咁樣，咁啊襯托住佢，佢嗰陣時啊著咗扎好似啲毛女衫嘅。啲大嘅 嘅服裝頭飾咁樣嘅嚇，咁到之後啊完咗啦，咁跟住除咗件衫咧，就係、是、見到佢係一個見到你 Jojo 立哥咁嘅女仔個樣咯，咁啊見到佢都係一個唔開心嘅狀態，亦都係有啲受傷，咁但係睇到咧佢係好聰明，亦都會有野心嘅一個，你當係一個野心家咁樣啦嚇，得唔得？咁跟住轉咧就到就奸角出場啦，就係、是、嗰、那個啊！啲人話智障啊，叫佐爾頓啊 ，OK。咁佢啊，其實係心智護軍啦，又話收到風咧，知道啊鳳凰啊暴走啦。咁其實佢就話係1997年咧，鳳凰喺一次嘅訓練入邊咧就暴走。咁啊，已經依個鳳凰神出鬼沒就出現咧，就已經有成年㗎啦，咁得。咁就唔係一個新鮮事。咁而而家呢個即係一年前應該1996嗰陣時已經暴走啦。咁啊，97暴走咧，咁就嚟到呢度就阿趙軍又想捉呢個鳳凰，咁於是嗰邊商啦，阿羅咧，阿羅商會咧，咁阿羅商會又米歇爾就即係又你當威逼利誘啦，又引又想阿約拿幫手，就話可以咧，即係都想攞即係捉到呢個金鳳凰咁樣。咁但係咧嗰陣時嘅約拿就已經覺得咧，當年小朋友嗰陣時咧就其實係佢出賣咗阿利塔嘅。咁但係就呢個未經證實㗎，究竟當年究竟出現咗咩事咧？點解利塔最後會成為咗鳳凰駕駛者咧？就未知嘅。咁啊，但係跳住講啦，因為我唔知道中段有啲回憶先交代翻正式嚟嘅，原來就美歇爾入到去見羅商會，調翻轉佢無間道，佢就當係好似梁朝偉咁樣，調翻轉就話其實我知道邊個係真嘅奇蹟之子，咁咧就但係我講咗出嚟，咁但係就你嘅代價就是你要收養我咁樣，咁揭垮咁樣，咁而佢就調翻轉就懟咗阿利塔出嚟，咁所以利塔就俾阿泰坦斯咧攞咗去再做實驗，咁之後跟住過去咧就又逼佢做一啲好多。又哇啲剃光曬頭髮啊咁知道好慘嘅，咁跟住後屘咧就講佢揸裝即係嘗試就話發覺佢個超感應新類型人嘅能力就駕駛鳳凰好勁咁樣，跟住逼佢做實驗，咁然後其中一次嘅實驗入邊就講佢暴走，咁然後就從此逃脫咗咁樣咯。咁但係後期呢個就最後到結局你先知究竟嗰陣時點解會暴走咧，發生咗咩事咁即刻先再講啊，得唔得啊？咁最後先知嘅，先穿嘅。咁而跟住嗰個智護軍嗰個智障。佐爾頓咧，咁就話應該話要由翻阿米歇爾就話用精神感應啊，感應到有個呢個咩精神框架，又話有啲爆精神力就喺嗰個殖民地度，某個殖民地啦，我唔知邊個。咁跟住就米歇爾於是就後屘勸導到就同埋阿約拿聯手就諗住捉呢、這個。即係懷疑呢個係鳳凰啦，點解去到現場就發覺原來唔係，其實就原來呢阿佐爾頓都係有即係叫做有啲 new type 嘅能力啦，咁佢就揸住個新安州就發動嗰個咩精神框體，咁從而就引到阿米歇爾出引到阿鳳凰出嚟喎，咁即係開頭以為佢係鳳凰，點解原來其實係新安州嚟嘅，咁於是又打咗一場啦，咁但係新安州一見到佢哋啊亂槍掃射，咁啊講到咧描述到佢啊就可以。有用無謀兼咧濫殺無辜嘅，咁啊變咗就即係喺個校園度啊照開槍咁啊死好多人嘅，得唔得？咁跟住啊 kick 垮打咁啊，跟住就梗係 NT 啊同佢打啦，唔夠抽啦 ，NT 啊周圍閃啦，咁啊跟住到真係哇有個位唔夠抽就嚟中槍嘅話咧，就飛咗個，因為個鳳凰後邊咧佢有兩攋嘢啊嘛，就攬住啲鳳凰條羽毛啊嘛，嗰兩攋嘢不嬲之前已經可以飛出嚟。即係可以獨立，好似浮遊浮遊炮咁樣，咁兼又可以飛出嚟撞開啲嘢，咁就嗰個你當係一個飛盾啦，咁就飛咗個盾出嚟幫NT 擋咗個槍，咁於是即係鳳凰又出現場，咁嗰下鳳凰降臨好型嘅，就係見到 Chila 見到哇成個黃光打落嚟，咁佢成個神咁樣。慢慢落嚟，劍又成個機體係金黃色啦，有啲激光藍色線咁樣刻畫住咁樣霸氣出場嘅。咁於是出咗嚟咧，跟住就 Kitty 啦。咁誰不知咧？ 一出咗嚟啊，即刻嚼啊新安州，咁啊新安州唔夠抽啦，咁啊打到俾佢打到一撲碌，咁於是就爆氣，即係阿智障咧就 call， 咁原來佢帶咗新字户出嚟嘅，得唔得？新字户號，咁啊成架喺殖民地個地度，唔知點樣打爆笪地，成隻升上嚟，咁但係同期時咧。阿約拿咧先知道，誰不知咧？阿當阿 NT 近距離接觸咗呢個金鳳凰咧，就發覺個 NT 高達就強制進入 NTD 模式，即係自我對這個鳳凰出手，咁啊爆氣係咁追住鳳凰嚟打，咁於是就但係就喺入邊嘅約拿咧就發覺操縱唔到個高達，咁原來先知道原來呢一切嘅嘢都係米歇爾咧突突突。又再呃佢一次，又再即係用佢嘅當你唔知係咪精神感應嘅特質啦，咁而又引佢用 NT 就可以捉到呢個鳳凰，咁於是就喺好憤怒嘅情況底下咧，誰不知個新智護號又反而感應唔到啊智障喎，調翻轉就感應到 NT 啫喎，於是就由 NT。即係絕咗 NT 入坐咗落個新智户號度，跟住就失控，就發炮咁樣，咁啊想即係毀滅咗個殖民星咁樣，總之兜兜前前搞人咧，最後就由鳳凰出嚟，就再同佢有個對話，咁就確立咗咧喺鳳凰入邊係阿利塔嚟嘅，得唔得？咁啊見到利塔把聲，咁佢當臨想失控阿新智户號啊，即係 NT 插咗入去新智户號度，咁跟住臨想發炮會射到無辜嘅人嗰陣時咧，咁啊鳳凰出場，咁然後就喺個有啲畫面咁樣，又話即係同佢交代講噏咗幾句啦，跟住然後又係話嗰啲咩好似講咗話係啦係啦咩咩靈魂啊，自己又要繼續存在啊，又話唔記得講啲咩，即係總之有啲情感嘅對話啦，咁之後就 settle 咗件事。咁啊，令到佢唔再失控啦，然後佢就一支嘢就咁，因為現場都好多人再繼續追啊，咁鳳凰噶嘛，咁鳳凰再爆氣，咁一到變做就曾經就話去到光速添咁講，咁啊就咁一支箭就飛走咗嚇。咁之後 Kikwa 咧都交代咗啲嘢嘅，咁我唔係好記得啦，又有講到即係阿約拿就梗係又唔妥啊，米歇爾啦，咁又有場鬧交啊，咁跟住又唔妥啦，咁又跟住然後阿米歇爾身邊有個隨從嘅，咁另外仲有個隊長嘅，咁呢個我就唔係好記得佢係呢個即係邊個角色啊，咁但喺入面都叫做相對地會重氣嘅，咁總之一輪有文氣之後咧，跟住大個之後就智障成功走甩咗得唔得？咁啊 settle 咗呢件事之後，跟住後尾咧就發覺。智障喺呢個新智護軍嗰度啊失勢啦，又即係新智護都唔要佢啦，又話佢啊有勇無謀咁之類，咁最後佢又瘋狂咗嘅，咁啊決定就話咧用呢個咧新智護號咧，咁就話直接就引爆呢個咩宇宙核電廠咁樣嚇，咁然後咧就炸曬殖民地，咁啊讓殖民地啲碎片咧就跌落地球，咁樣就做一個又係復做翻自上當年智護會做嘅事，咁於是就哇即係真係出咗嚟，就諗住引爆嗰下，咁於是鳳凰又感應到啦，咁啊出嚟啊阻止，咁但係嗰陣時咧。約拿同美歇爾已經喺度炒曬大鑊㗎，咁但係約拿知道啊鳳凰出翻嚟咧，咁於是佢又揸架 NT 過去就幫拖，咁咧智障新安州終於控制到呢個新智護號啦，咁啊兩人合體後咧，哇咁啊打得好勁嘅，咁啊兼又會伸啲竹蘇啲線又插落去控制啲機體啊抌落嚟抌去，咁啊跟住哇打到好立體嘅，咁跟住後屘又插啲線咧，連鳳凰都可以俾佢牽制住，咁但係嗰邊雙 NT 又衝到埋嚟，又開咗幾槍啦，咁跟住又爆咗曬嗰啲咩精神感應框架，咁跟住又打咁之類，咁最後又兜兜前前又阻住咗，最後總之就開槍想打死NT， 咁最打咗。咁啊 ，NT 都斷手斷腳噶啦，打到個機體，最後一槍諗住中心臟會死，即係中個 MS 駕駛艙嗰個位，咁啊調翻轉就米歇爾揸咗架 飛機，就你當艦仔啦嚇，戰艦仔又過去運輸機應該一嚿大嚿啲嘅厚啲嘅嚇，又唔係戰鬥機咁嘅狀態，咁啊衝咗過去就頂住，最後啊擋埋嗰嘢嘅來福槍，咁就跟住笑住同若娜講，其實當年我因為畏懼死亡，所以就殺咗方，跟住啲回憶片段先知原來就係佢當年就懟咗阿李塔出嚟嘅咁樣，咁跟住然後就喺個激光之中消失，咁啊擋咗支一槍咁啊運輸機都爆埋，咁於是就哇傷心欲絕，咁嗰下NT 已經斷手斷腳，已經殘曬啦，咁跟住喺失去咗米歇爾嘅情況底下，阿若娜咁啊有啲失控啊，咁跟住然後失控就講又唔知一束光線，咁跟住憤怒之下就拋下機體啊衝向鳳凰，咁而鳳凰又有啲光線照住佢，跟住開咗駕駛艙，於是就阿若娜終於就入咗去鳳凰機體入面啦，咁啊眾望所歸，入到去梗係同利塔團聚啦，誰不知入到去發覺駕駛艙係空格嘅。佢只有一個咧，當年就三個人掛住嘅吊嘴，其中一個吊嘴浮咗喺個駕駛艙入邊。咁呢下先交代翻咧，原來當年做實驗咧，做下實驗就因為實驗太喺度駕駛鳳凰嗰陣時咧，就疲勞過度，跟住又唔知點樣就總之死咗嘅。咁佢死咗咧，利塔個靈魂就同呢個軀體咧二合為一咁樣啦。咁之後暴走就有自主意識，即係你當係利塔嘅靈魂操縱住呢個鳳凰咁樣啦。咁啊與機體融合就變咗長生不老咁樣咯。咁所以你見個 poster 見利塔嗰、那個得個小朋友樣啦。咁其實隔咗咁多年啦，佢都冇大過到咁解。咁原來講佢話當年做實驗咧，喺唔知13、14歲做到15歲到，佢已經死咗啦。得唔得？咁所以都話佢呢個未有機會大嘅情況底下，咁佢已經困，即係已經與呢個鳳凰融合埋一齊嘅咁樣。咁於是就做乜若娜入咗去個鳳凰入面，又同咗一個幻靈魂意識嘅利塔有溝通啦。咁啊講咗好多，又有啲童年嘅回憶畫面。最後就大家帶出咗，即係又話如果能輪迴轉世，我哋都希望可以再次再一起啊。跟住又話咩我啊咩化做靈魂啊，化做鳥啊咁之類。咁講咗啲即係都幾文藝嘅嘢嘅。咁之後咧，總之就鳳凰就哇咁啊，即係叫做有若娜可能喺埋入邊啦，咁啊精神感應啊更進一步，咁啊跟住就出咗嗰招就係、是、即係獨角獸最尾咪有啲奇形怪狀光波，我當係咩精神框架力量咯，唔知咩啊，咁啊綠綠地色咁樣一啲透明光一掃落去咧，成個新智慧隻手啊即刻解體，咁佢又描述呢種光線咧就可以令到所有機器就還原翻去零件狀態，咁、那個感覺似嗰種光波咧，其實係一個咧好似死神入邊三相。那個力量嘅就係、是、嗰個還原時間一個 time reboot 嘅能力嚟嘅，得唔得？即係時間復原，得唔得？咁啊，將一啲任何機械裝置還原翻佢未組裝嗰時嗰啲零件咁樣，咁巴閉嘅。咁於是啊，變咗新智慧唔夠抽啦，俾佢拆咗兩嘢，啲炮都散曬。咁但係悲痛莫名嗰下咧，就同呢個鳳凰懟埋佢刀隻手插落去就搞掂咗啊咩嘅，咁但係臨插埋一齊貫穿住之後，臨死咧啊智障就開咗一炮打中咗個核電廠，因為核電廠就爆啦，咁啊開始就哇漸漸地失控會大爆炸，於是嗰下咧又聽到塔利把聲啦，咁跟利塔把聲，跟住又話要救大家咁 keep calm， 跟住就兩人一輪對話咧，就個鳳凰變成綠色，長咗對翼出嚟，咁、那、嗰個綠色對翼咧就罩住咗個核電廠， 同埋個新字護號，咁最後咧嘟嘟嘟嘟咁樣啜住啜住，咁跟住就化縮成一陣光線，好似阿基拉反物質自毀咁樣。咁照計，基於一啲回憶片段，理論上照計係諗住救大家，咁就將佢變成跳躍去另一個空間啦。我嘅理解係咁啊。咁但係臨跳躍嗰陣時咧，就衝出嚟一槍射出嚟。射爆咗嗰個其中即係個缺口啦，咁就係阿上一集個主角就出場啦，咁啊就係咁佢駕駛嗰部機咧，其實就唔係獨角獸嘅，唔知咩，咁但係出出嘅啫，咁於是就出出，咁跟住然後就講佢原來係佢咧，阿巴納吉咧就衝咗埋去，咁就捉咗阿若娜出嚟，咁跟住然後就回憶畫面就去翻後。細個嗰陣時，咁其實咧，阿利塔就係拖實咗阿若娜嘅，咁啊，即係阿利塔其實都中意若娜，咁就話咧，又講話自己咧夢想就可以自由，成為一隻鳥飛翔咁樣之類，咁跟住爆完之後咧，縮完去，咁啊，連埋個新智護號一齊係唔見咗，連埋核電廠嗰啲能量咧都係 settle 曬，咁啊歸零之後咧，但係阿鳳凰係冇事嘅，企喺度噶，咁然後鳳凰就化咗形咁樣，化咗一隻金鳳凰，就一條激光咁樣就穿過咗宇宙咁樣就走甩咗嘅，咁而之後醒翻咧就係發覺啊。巴納吉咁就同翻阿男主角講嘢，咁就話咧，你即係冇嘥咗自己，係你都係身為型人嘅力量。咁呢度係其實有交代咧，童年嘅時間原來阿塔利自己其實感應唔到，佢一定要拖實嗰兩個。咁其實都講到咧，阿若娜同埋阿美歇爾咧都係。兩個你當好似係一個增幅器咯，咁雖然佢未係完全醒覺嘅新類型人，咁但係都係有呢個幫助，三人拖住先有咁嘅能，即係最發揮到咁嘅能力嘅。咁然後揭跨咧咁樣之後就有句説話，又阿巴納吉啊同阿若娜講啊，唔好浪費自己啦，咁樣我救你咁樣回去吧。咁但係阿若娜就話咁啊，嗰陣時好傷心，心痛啦，因為死曬啲人啦。咁啊，我沒有回去的地方咁樣，跟住就咁樣。咁然後就有啲少少嘅回憶片段，有啲文氣嘅交代，咁就完嘅，得唔得？咁啊，大致上大橋係咁啦。咁至於出完字幕，其實係有彩，即係有片尾片段嘅，咁係出曬。字幕啊，咁系咩嚟咧？就呢、這个系咪下一套嘅电影版？我相信啊，就系、是、嗰个咩闪光嘅闪光嘅咩哈萨威啊，即系如果台湾译啊吓，咩哈萨威好忧郁咁样望住个海一分钟，咁跟住。有架 MS 飛出嚟咁樣，好型咁樣啊！唔知咩機體啊，跟住就一嘢向天空飛，畫咗條線出嚟，跟住就閃光的哈薩威咁樣，咁有個副題咁樣，咁樣就完嘅，得唔得嚇？大致故事咁多，咁我中間啲彩蛋位咧就真係要靠主持們之間一齊發掘啦。但我先講整體個感覺咧，我以氣論氣咧，打鬥場面其實 O K 嘅，不過中段咧其實嚴格講打咧頭場 NT 對金鳳凰係最好睇。中段就又騎咗上去新智護號啊，咁嗰度咧就即係過癮，咁但係啦，冇第一個場面咁精彩，最後嗰場打就又係過癮嘅，咁都足足打咗諗有十分鐘嘅，咁啊即係如果你話睇呢個機體對戰咧，咁就應該冇失望，不過就略嫌佢個鳳凰嘅設定又好屈嘅，咁就基本上都冇人夠佢哋抽，咁同埋已經去到就唔係話好實嘅 MS 對戰咯，即係全部已經。玩到係嗰啲精神框架力量招來招去咁，有啲激光波咁啊跳來跳去咁樣就變咗，就唔係好即係冇或者叫做個鳳凰太屈咯，咁啊變咗又冇乜對手嚇，對相對嚟計啊。咁而成套嘢你話問我最覺得即係相對最差就係阿智障嗰個角色啦，即係。 即係你問我佢嗰個復仇心啊，同埋點解要成日去唔知搞啲嘢都要為咗好似要殺人，即好似一個納粹殺人狂魔咁樣嘅感覺嘅啫，就唔同話以往阿智護軍自己都有佢嘅理念嚇、啊，自亂世用重典咁樣，咁佢唔係啊，個感覺似佢好似終極邪惡，搞咁多嘢都為咗要屠城，係要殺人，我嚟滿足自己咁樣嘅感覺，咁呢個差啲咯，咁同埋就成個過程佢又冇乜自謀。啊、即係都係見人啊殺，見鳳凰啊捉，見聯邦軍啊打，咁都完全唔理嚇，唔、啊、理個大局嘅，咁呢樣失望啲咯。咁至於入邊咧，其實你問我整體對於個童年三個嘅往事，就同佢而家00-97同埋00-79嗰兩個時空交錯嘅剪接咧，其實我覺得 OK 嘅，亦都個情感個刻畫，我覺得都 OK， 即係講到佢哋嗰種友情嗰種伴記咯。咁啊，即係你問我係阿美傑爾、若拿同埋利塔嗰三個嘅，你應該都三個關係啦。即係佢哋唔係單純嘅友情嘅。阿利塔講最尾都係講佢係其實細個都係中意阿若拿，咁而若拿又知道米傑爾係利用佢，亦都係。去估到佢嗰時出賣過佢，咁但係又佢成為咗呢個咩羅商會嗰個第二把交椅，咁啊有啲利欲分心，咁但係就即係中間嗰種糾結咧，咁又亦都甘於被利用，希望佢可以浪子回頭咁嗰啲，咁最後佢犧牲自己，原來都為求阿若拿原諒，嗰啲情感位我覺得刻畫都到位嘅，咁就你問我畫工嗰啲都 OK。咁鳳凰嘅出場同埋佢個打鬥方式就太屈啦，咁但係無疑個機體咧係型到爆嘅，咁反而 NT 咧其實頭場先出得最多，咁頭場就係佢捉啊鳳凰嗰下咧，咁 NT 都用盡佢嘅法寶啊，哇伸曬啲架撐輔助，有火箭有激光炮，咁跟住後屘拆機體，整咗個力場，跟住再出 NT 出嚟再打，咁啊嗰度都叫顯咗啲功界嘅咁樣，咁至於新安州就。都打咗場嘅，不過即係整體嚟計都削啲啦嚇，咁樣就咁啦。 好啦，咁啊聽完個故事啦，咁有咩？咁啊或者我哋係咪先要交代翻啊？咁個原作即係嗰個嘅小説版，其實都係覆井嘅，係啊。咁啊，到底有幾大分別咧？去到套戲嗰幾大下個分別都得，馬仔講啊。 係咁其實就應該嗰時好似如果小説應該係11期。咁例如即係博住於佢狂完咗之後，咁佢當個外傳咁嘅。 嗯。 吓咁同埋個世界重疊啦，咁就響同埋佢人呢就少好多，台冇咩敘事高達啦，冇咩原石新安即係原石嘅新安州都冇嘅。 嗯。咁我冇。你話嗰隻新召呢其實係反而喺呢度出現㗎嘛，唔係喺 Unicorn 嘅小說就冇㗎嘛。 是如果小說入面應該正常我睇呢就啲資料係即係響上次你如果睇動畫咪正面全裸臨尾咪有隻新召 喎。正面全裸即係假馬沙係我驚有啲人唔知咩意思。 係呀。咁咪 即係佢個名係咁解㗎嘛，咪呼分圖㗎嘛。 係。 係囉咪正面全裸。唔知點解改啲咁嘅名啊？問阿傅爺啲英文差唔好玩英文啊 ？OK， 係啊，咁佢入邊用嗰只咧，咁佢動畫入邊係有揸嗰只新召喎，咁但係其實喺小説入邊佢係冇揸到嘅。 小説入邊係冇新召登場嘅，即係意思 Unicorn 裏邊 係啊。咁佢嗰只新召其實就變咗喺佢呢本即係外傳小説入邊出啦。 是啦，就反而是呢度出現。咁但係佢又唔係擺隻新安州落去㗎喎，佢話佢原本小說係擺隻普通嘅揸鼓嗰啲落去㗎咋。 佢嗰啲類似好似唔知係哥德卡定揸德卡嗰啲咁嘅機呀。 咁樣。即係求其買部咩女都得嘅其實係啦。 係啦，你用到都得㗎啦，正常接駁。咁同埋阿男主角都冇高達揸嘅喺入面。 係咁揸咩嘅呢 我唔記得佢係講，應該係唔係織根就係，一係就即係我哋係 Jesta， 就冇理佢啦，即係都係啲吉姆類型嗰啲後繼機啦，係屬於係 啦， 咁就算數㗎啦。咁亦都夾故事係好簡單，就係佢係就係打一場咁多嘅啫，係咪？ 係，佢都係其實係撞到鳳凰，因為鳳凰帶咗佢去。即係佢諗住捉鳳凰，跟住就鳳凰帶咗阿主角去咗。 大宅嗰邊，即係幾啲人撞到新士户佢哋啊，喺度打咁樣啦。係啦，咁最尾要消滅新士户咁啊，男主角入咗去即係鳳凰嘅駕駛艙，跟住就你當就係爆氣咁樣，跟住 即係咁嗰條女都係冇咗嘅，都係咁嘅。 係啦，都係咁嘅。 咁另外嗰個就直情人間消失喎，那個另一個女主角個神婆。 神婆是沒有這個角色的， 是沒有這個角色。 OK， 那到底是誰瓜了老襯激發男主角呢？如果是這 樣，如果在小說應該是個隊長， 即是他指的隊的隊長。 是 的。哦， OK， 明白。 那但是男主角的關係的那些東西跟這裡很不同，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所謂奇蹟，三個奇蹟小孩這些全部是這套戲加裡的。 那小說應該正常是他跟女主角在孤兒院的時候，咁有條友嚟收養咗個女主角走啊！咁原來後屘發現嗰條友又係泰坦斯啲人嚟嘅，咁咪揾啲有潛質嘅細路咁可以去送咗去新類型人研究所咁樣研究嘅。 嗯， 係啊，咁呢個係講啊男主角大咗之後，後屘先知道嘅，所以先想揾翻女主角咁嘅劇情嘅。咁啊冇話咩奇蹟小孩呢樣嘢嘅，冇嘅。 嗯， 咁佢就威脅呢一個曾經係泰坦斯嘅。即係呢個人啦，因為泰坦斯其實係聯邦軍嘅，即係叫做乜嘢呢，算係即係啲 特別部隊啦， 服下嘅一啲嘅特種部隊㗎嘛，算係咁。 特別部隊 啦。咁但係就因為即係而家唔 OK 嘅啦嘛，即係經過二世之後係咪，即係佢哋嘅存在係即係不被認可㗎啦。咁如果你曾經係泰坦斯，其實係即係應該會拉咗你㗎係嘛？但係佢又 命令審啊，佢一係用啲方法就，如果少少到係用啲方法就 第一咁呢個就係佢會用呢樣嘢威脅翻呢條友，就等佢去可以去捉翻只鳳凰翻嚟咁樣。 係咪啊？變咗啊男主角就入咗我捉鳳凰嘅隊。 咁所以就根本冇羅商會啊，亦都冇呢個神婆嘅呢，即係呢啲 陰謀啊，冇啊，唔關事啊。 即係佢變翻又好似少少政治嗰啲咁樣玩嚇，當其時係咪啊？嗯，咁即係繼續翻，其實嗰時 Unicorn 嘅覆醒都淨係識諗呢啲嘢啦，冇辦法啦，因為寫開都係嗰啲軍事小説嚇。咁而家就似乎咧。即係隔咗一段時間之後，而家再將佢再攞翻嚟做劇場版，就識玩咗喎。今次又識得咧玩角色啊，仲要咁佢用咗呢個咧，有啲似啊。我講過啦嚇 ，Microsoft 嗰個關係啦嚇，即係其實你一個兒時嘅幾個朋友嚇，有個咁嘅關係，咁啊發展到而家係有一場嘅即係戰鬥。咁呢個咧，你就會好睇好多啊！你覺得咧成件事其實你係睇緊嗰幾個人嘅故事啊。戰鬥呢只不過係即係潤色啫，調返轉咁呢你就唔會太過呢 care 佢嗰個戰鬥嘅，即係嗰啲話咁誇張咁咩，即係你可以啦，你唔好唔理嗰啲誇張啦，係打下囉 ,ok 啦咁。咁你成日想追返，咁呢樣嘢係一個聰明咗好多嘅一個方法嚟嘅。佢以前係唔識嘅 ,ok, 好明顯嘅。嗱你見到佢之前寫嗰啲呢，其實佢嗰啲情呀寫情好渣嘅。 嗯， 你睇到阿巴辣雞同阿柯督尿啊，柯督尿即係 美尼巴 啦，係咪，即係哇唔掂嘅，正如你覺得咩情唔feel到嘅任何嘢，即係佢嗰班同學嘅存在簡直係可以唔存在，即係其實真係幾渣㗎，即係寫情嗰方面，講真唔好意思，係打到負數。咁今次呢度咧，佢又識咗啊，即係可能都 pick up 到少少副嘢啊，啲嘢啦，即係其實個故事雖然講戰爭啫，但係你前面係用人物嚟帶動㗎嘛，係嘛？即係你其實你睇舊高，但係你係追緊阿寶馬沙呢一個宿敵之間嘅互相追逐啊，即係其實係有啲似奇雲咧。即係你初就一個勁啲，一個渣啲咁，咁跟住呢個跟過咗去頭，即係另外一個追翻轉頭嗰種咁嘅，就縮突嘅追逐。咁呢個係其實你睇個機械人打以外，即係你係會追噶嘛，其實反而你追啲人物噶嘛。咁以前佢唔係好做到嘅 ，OK？ 我就認為佢直情做唔到啊。即係你會睇完，你會中意啊巴辣雞或者啊柯督尿或者任何咩金毛強嗰啲嘅咩？ 冇 嘅，嗰個正面全攞先衰嘅，嗰、那個即係假馬曬，連爭有好多人都啱小丑咁樣，即係你哋啲失敗啊！講真喺角色塑造，佢反而咧係嗰個嗰、那個咩？嗰、那個人造人 哦，波雷12、13 幾，唔知佢係十幾啦，係總之波雷啦嚇，同佢嗰個所謂爸爸 嗰度反而系写得好少少嘅，系啊，但其他嗰啲真系好失败嘅。咁今次就好似喺人物呢度咧，系明显系即系识玩咗吓，咁啊令到成件事咧，哇包得靓好多啦吓，即系其实成件事你主要系，唉佢都系想搵翻条女啫吓，即系系嘛， 嗯， 即系捉咩凤凰啊，咩参加啲咩计划啊，呢啲其实都系对佢嚟讲都系唔重要吓， 哦， 你单有一个都好重要啫，对佢嚟讲搵翻条女吓，哇咁你成件事系咪凄美好多咧？ 系。即系以情推动咗咯，成件事 系咪系咪神雕侠侣咧？你觉得系嘛？ 系即系变咗发觉晒，好成个发觉巴黎咁啊！ 唔系仲唔系神雕侠侣呢度？嗰只唔系神雕咩？ 系冇错 嘛？咁你再叫佢做乜都得，你话金凤都得，佢背脊都孭住两块铁板牛扒嘅，系咯。飞出嚟撞人啊！佢唔系炮嚟噶，背脊嗰块嘢先搞笑撞 嚟嘅， 系啊。系撞人啊，大佬！ 系啊，物理上撞击人嘅啫，系啊，唔晓事嘅。 真系好搞笑嘅啫，系乜讲都得嘅，系啦。咁啊 ，anyway， 咁啊嗱，咁我嗱，同埋仲有一样嘢，上次讲过，佢呢个关系其实系咩嚟噶嘛？即系个所谓奇迹小孩，其实系花地马预言啊。唔系花地马系花迪马咧，我都搞到乱晒吓。五星物语入边嗰系花地马啊。花地馬先係嗰個真實嗰個事件，係， 嗯， 係。咁花地馬係咩嚟咧？就係，其實就係嗰時有三個牧羊嘅小孩啊，係。咁就話見到聖母向你顯靈，咁跟住佢後屘講俾啲大人聽，結果後來佢成個嗰小鎮啲人都見到嘅喎。咁但係見到嘅咧，佢哋見到嘅就唔係咩聖母嚟嘅，係話一個會識跳舞嘅太陽啊。咁到你而家啲人咧个理解咧，就系其实佢哋集体目击 UFO， 其实系吓。咁但系嗰啲小孩讲咧就唔系嘅，佢话佢同佢显现嗰个系圣母嚟，系有样嘅，个女人嚟嘅吓，唔同嘅同佢哋见到嘅嘢吓。咁但系后屘咧，你去到即系教宗会接见啊咩嗰，其实就系佢其中一个嚟嘅啫，咪就系嗰个咩 sister 咩 Lucia 系嘛吓。 嗯， 咪即系我一讲呢啲唔系古仔嚟噶，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噶。OK， 咁就留低咗三個預言啊嘛，咁就其中兩個已經實現咗噶啦。OK， 咁仲有一個秘密嘅預言咧，就好似收埋咗冇開封到嘅嚇。咁傳說就話咧，教宗就睇過嚇，咁樣嘅。有冇聽過呢個古仔？有冇 聽過？ 有 聽過嚇， 咁其實佢應該就係有少少攞咗呢一個咁少少咁嘅關係嚇。咁就係嗰所謂嘅奇蹟小孩嗰三個人啦。咁因為其實你得一個係真嘅啫嘛， 明白？ 係啊，咁就呢樣嘢。咁佢呢度就變咗咧，講呢三隻嘢，即係另外兩個佢哋自己知自己咩事啊？即係其實佢哋成日話要揾個應該係嗰、那個個金毛女啦嚇。咁佢哋就扮嘢，就話自己係咁樣之類咁樣嚇。 嗯， 即係要留住自己條命咁嚇。咁同埋佢最特別咧，就係佢係用占卜嘅喎，即係呢個神婆係。 嗯，佢话易经咯， 佢用占卜系啦。咁如果你系有自己有预知力，咁佢班人唔系傻噶嘛？点解你要占卜啊？ 嗯， 吓咁啊，唔知啦吓。咁诶，我觉得佢呢度都有少少讽刺咗啲，即系嗰啲日本嘅嗰啲嘅邪教啊，即系嗰啲嘅嗰啲咁嘅所谓新兴宗教嗰啲咁嘅嘢嘅吓。咁啊，呢件事上面咧，我啊觉得喂，都过瘾过之前分多煲入边嗰啲和尚嘅最少啊。 啊哈哈！ 即系嗰啲我直情唔知佢咩事啊，大佬吓， 有少走火入魔邪教嗰啲咁咯，啲和尚。 我知啊，但系嗰度同你呢啲机动战士啲嘢系夹唔到噶嘛，我觉得系。咁但系呢度佢就哦，即系你话佢都系神棍嚟嘅啫，即系借啲耳话自己有预知力，即其实佢冇啦，即系吓吓。咁啊，都为咗生存啫，咁啊好贴近现实咯。即系嗰班神棍系冇任何预知力噶嘛，其实吓讲穿咗啦吓。咁啊，用某啲籍口啊、幌子啊，咁去即系话佢占到啊，咁就系占到啲嘢，其实系即系你佢讲嗰啲嘢其实好虚无噶嘛，即系大家知佢呢度冇讲啊，但系其实大家知咩系神棍啦 ，OK？ 平时嗰啲咁嘅吓风水啊，或者嗰啲咧吓啊，即系点嘅一新年流都好多走出嚟讲好多嘢啦，系咪？系咯。即今年啊，將會有啲即係重要嘅事發生啦，有一啲好重要嘅人可能會離世啦。咁年年都係咁噶啦，總緊重嘅呢啲預言係咪？係咯。 OK， 咁 anyway， 咁啊，我覺得佢今次就擺多咗好多呢啲即係新元素落去啊，咁啊包咗件事咪靚啲咯，係嘛？嗯，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即係喺改編嘅呢一件事上面啊，唔係即係咁講續編呢件事上面係先，改編都其實唔好，但係都仲可以，就係嗱續編一定唔可以，但係覆醒做盡就係、是、你改曬人哋啲設定啊。 系，佢系咁加场面啊嘛，又咁夸，又咁夸，得咁夸啊嘛，全部嘢。 即系最少你喺一个真实系嘅故事入边，哇！你搞到唔止超级系，仲要系无敌系，而家甚至乎唔系啦，系神话神级，即系根本搞错啊！大佬你即系嗱，即系你做个比喻，嗱而家话呢个 Top Gun 咧就将会再拍，有续篇。 麦丽走啊！ 咁你期唔期望啊 ？Tom Cruise 揸架识变形嘅超时空要塞德韦基利出嚟？上集系 F 十四咁今次啊揸韦基利，你接唔接受到？ 因为过咗呢个1999年喎。 系啦，一过咗1999年啊，超水术跌咗落嚟啦嘛。咁啊，经过咗嗰个十年嘅之后，咁啊都过埋啦，过埋个第一次宇宙战争啦。咁而家揸韦基利好合理噶。 嗯。 咁講都得㗎喎，但你想唔想睇？你想唔想睇 Tom Cruise 揸韦基利？ 但我套係 Top Gun 喎。Top Gun 係啊 ，Top Gun 第二集係過度對揸韦基利，你中唔中意睇？我問緊，又喺度實戰美軍空戰嚇 ，OK？ 機師就變成揸架變形飛機 ，OK？ 喂，如果咁你都接受到係咪？得 ，OK？ 第三集 Top Gun 三。哇，仲勁！嗰架嘢直情唔止啦，可以嘅 part change 嘅合體 ，change 嘅召喚 switch on 咁直情變翻啊嘛，得唔得？ 哦， 得唔得你？喂，你可以咁無限咁樣跨落去嘅咩？你嗰套係大佬 Top Gun 嚟嘅大佬，咁點啊？咁 Rambo 點算啊 ？Rambo 又話拍埋最後一集，咁、哦、我知啊，今集喺越南終於遇上 Patton 係嘛？跟住原來 Rambo， 你以為我只不過係一個普通人，因為之前我打普通人，所以我唔變身啫。嘿先咁啊，原來無變超人嚟嘅，你得唔得？你得唔得？或者卡邦咩都好啦 ，OK 啊，你只宇宙怪獸嚇、啊，宇宙獵人係嘛？我留喺地球咁多年都等你咋咁啊？原來 Rambo 啊，係咯，我宇宙影視 個人啊， 我宇宙影視 Rambo 咁樣啦。首先係咁，跟住再變含卵超人都是但啦，係咯。你接唔接受到？我問，有一度實戰嘅 ，OK， 實戰嘅軍事 ，OK， 你接受唔到啦，係嘛？ 喂，近時副嘢啲多數嗰啲怪力亂神咧，永遠都係臨尾嗰陣時最後先會出現。 咁我知啊 ，John Wick 三終於入 Matrix 世界啦，係咪啊？即系 John Wick 系佢嘅代号，佢嘅真名系姓 Anderson Smith 就终于出现啦，系咪？追下一杀咧，即系点解发觉只可以避子弹嘅咁啊？ 咬追下可以全部嗰啲杀手嚟嘅都系 Agent Smith 嗰样喎。 系咬后突然间，咦？点解咁嘅？咦？点解跳楼都跌唔死咁？发觉原来终于醒觉啊！系啦，系咯，原来真名叫阿 Leo 啊，你得唔得？咪都系佢做嘅啫，你得唔得？ 有摩菲人啊，一样有啊， 系啊，都有啊。摩菲人咪今次做咗黑衣啦，其实佢系摩菲人，系得唔得？唔系，即系你系有你系有个套路，每一套戏每一个故事有自己嘅世界嘅。你写个续篇，你唔跟人，仲将佢话有咁夸张咁夸，唔系好事嚟嘅，大佬吓，绝对不能接受啊，系啊。 嗯， 即系会唔会阿金融啊，放假行开，叫阿倪匡顶上帮佢写住一个月？翻嚟揸晒高达啦，以千龙八部班友， yeah. 会唔会啊？会唔会变咗咁啊？ 冇啊，唔会。 即系佢咪最多整盲咗阿子，已经激到阿金融即系发晒火啦。你仲揸晒资金抌？大佬，唔系啩？啊？即系佢嗰个咩鬼啊？系嘛？玉墨神剑已经可以发展到变成女仔枪系嘛？定女仔剑？ 系 咪啊？ 唔知 系咪一段完成摆出高达嗰个招牌动作系嘛？咚咚咚咚咚咚咚咁啊！斩开人两边嗰个系嘛？系嘛？ 都系咁啦，因为 你接受到你咁样接手人啲嘢，你咁样写法， 跨到冇可能再跨嘅。 嗱，但係唔知點解而家啲觀眾完全照單全收，仲啲產品非常之好賣，嗱冇辦法，真係冇辦法。 個口裏話不咧，個身體有誠實嘅佢哋， 都買曬。 佢哋個心咧，其實好中意呢啲無敵啊， 冇錯， 打遍天下無敵手啊。 咁嗰種無敵，仲要唔止係。唔係個人係無敵，人無敵唔嘅，佢仲係外掛無敵，外掛嘅啫。係唔個人冇無敵嘅，外掛咗無敵。 嗯， 冇辦法㗎。咁最緊要就係 Ben 單佢真正目的係賣產品，而你又真係買啊嘛，咁咪 OK， 咁咪咁咯。咁因為唔係淨係高大喎，你諗下佢而家係即係其實係踐踏曬所有科幻嘢嘅喎，即係大和號乜嘢都咩嘅喎，係咯。即係明明21999搞得好地地就轉咗佢咁就咁跨嘅而家變咗係啦。咁但係佢轉咗之後，反而而家啲產品又好似唔知點解又好似多咗好多又賣得。 因為個心夠，啲人其實真係見到夠跨就中意嘅。 係咪？咁樣係 啊。即係雖然咧啲人啊係咁鬧話機啊大鑊，但係佢啲機係賣到斷曬㗎嘛。 咁即係大和號21999錯嘅，唔應該將佢整真實啲，變翻個軍事感覺，係應該將佢整得更跨。系嘛？ 好嘥大嘅，系嘛？系明白。 唔系即系大和号就成出变机械人咁样，系咪？ 唔系天元突破啊嘛。 系啦，之类啦，系咪？咁会好啲啊？ 嗯。 唔知咩事啊？咁同埋，其实佢而家抄啲嘢都系 Alpha 嘅啫，即系你个人即系死咗，跟住就其实化咗落部机度啊嘛。 嗯 嗯。咁我就觉得佢呢条桥咧唔会停喺呢一度嘅。咁如果你既然係高達係會再玩 UC 玩落去呢，我就覺得即係 Unicorn 啊，第二集啊，我就覺得阿寶馬沙利呢，其實如果係咁呢，咁我覺得佢依家咁嘅鋪法，即係話呢，所有人啊死喺有精神骨架嘅 MS 入面呢，其實佢靈魂就 kick 咗喺度嘅。 嗯， 又或者呢個變咗一個媒體咁樣嘅，咁即係話呢，佢隨時仲會可以即係可以成冇人都可以操縱部機咁嘅形式再出現啊。 佢哋而家解釋，即係睇完我佢寫啲嘢，睇完今次解釋係佢嗰啲精神感應該有一個係其實係天國之門咯。 嗯，明白。 咁即係話，如果你做翻只沙扎比或者做翻只喵根頓出嚟咧，阿保羅馬沙可以繼續揸嘅，即係鬼。 係，咪召喚翻你用 嚇？ 咪召喚佢翻嚟咯，打開天國之門啊嘛！ 即係下次個主角應該係陳立品啊嘛？即係問米婆啊， 然之後整嘢 Unicorn 陳立品專用機啊， 係咯，即係總之佢深刻可以問米咁叫翻阿寶翻嚟，叫翻阿馬莎翻嚟咁啊，咁啊好勁咯，明白。咁可能嗰啲死咗，但又唔係喺有精神骨架之下死嗰啲，即係嗱嗱你就唔得啦，但係佢哋呢啲就得， 咪都未必啊，都得嘅佢， 都得係嘛？唔係，嗰啲係要靠有嗰啲人再叫。咁啊得啦， 要揾埋啊嘛， 即係佢要佢做個 media， 首先阿寶喺馬沙先，跟阿寶馬沙又再叫埋啲 friend， 哇咁啊唔得了啦，好猛鬼啊大佬， 咪都係喺二星高達嗰時發生嗰呢件事係， 係嘛？咁嗰啲唔係新類型人嗰啲死咗得唔得？嚇， 好似其實除咗啲雜質冇樣睇，啲有樣睇咧，佢其實都有啲新類型啲資質嘅喎，近時本身講。 唔係啊，你搞清楚先。喺高達嘅最初嘅設定咯，其實冇分係咪新類型人啊。其實人人都係新類型嚟嘅。我嘅新類型係人類嘅進化啊嘛。佢唔係一個新物種嚟嘅。即係佢唔係好似啲無面超人講咧，即係你係第二樣嘢演變。即係其實人人都有呢、這個有呢一個 potential 嘅。你有冇開發啫？意思係 唔係佢話係咩正確認知能力啫嘛？ 即係有少少咧，你去學彈琴，你都會識彈嘅咁嘅意思啊。咁你冇學唔識咋嘛，咁即係唔係話咩㗎，即係可能你人資質高啲人低啲，但唔會唔識㗎。係、即係你都可以去打波㗎，即係你打唔到好似啲球星咁好，咁但你咪主唔會踢唔識踢個波呀，一腳踢落去呢實識嘅。即係你練下都可能有基本嘅技術嘅，如果踢波係搵到吃的話，我諗好多人都會識踢波嘅，你放心。因為踢波找不到吃啫 ,ok, 如果你好像巴西咁就即刻人都懂踢波啦，係咪咁哈林區冇人懂打籃球㗎嘛，係咪即係咁啦。咁其實練即係佢唔係講到嗰樣嘢係咁獨有，即係有少少武功㗎嘛，即係你去跟阿師傅學你都會懂㗎。其實有少少係咁嘅。咁同埋呢，而家佢已經違反曬新類人嘅 即係最初一啲嘅概念㗎啦。其實新類型人從來都冇預知力嘅，即係我哋解過啦，即係用咗幾套超誒嗰啲超級英雄片裏面都有講過嘅嘢，就係話佢哋可以計算到嗰啲嘢嘅發生啊。其實係 OK， 即係你擺支原子筆喺度，即係咧你已經知道咧一陣支筆會向邊邊跌，跌嗰下咧就會整跌啲乜嘢，就嚇親只狗，只狗跟住又唔知會走出馬路，跟住即係結果就會釀成一宗好大嘅意外，即係嚇死好多人。咁其實嗰樣嘢就係佢哋解釋新類型啊嘛，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預知力嘅。呢度咧佢就已經將佢變咗做打機拉啊，其實係 係啊，咪出嚟。 其實唔係咁樣嘅，其實嚇 近時唔係講話認知，而家變咗預知咯。 冇噶啦，而家搞就搞下成神噶啦，系 OK。 嗱，因为我有精神咁，佢咁咪变神咯。 嗱，因为佢其实而家都系由阿娜娜讲一句说话去点样话出嘅啫， 话可以穿越时间，而家真系穿越时间啊嘛。 即系娜娜讲咧，就话同阿宝讲，佢哋因为佢哋嘅相遇咧，就唔系好啱 timing。 系啊， 因为就马莎识咗佢，亦都救过佢，所以佢一定要。即係要保護馬莎， 出現得太遲啊嘛！嗰時成日講， 出現得太遲啦。雖然佢同佢先至係一對嘅，喺個精神上咁，但係冇辦法啦。咁但係佢話唔使灰心嘅，佢話人類終有一日可以超越時間。嗱呢句説話就變成咗而家嘅故事。但係咧，我理解嗱嗱嗰句説話咧，其實 arrival 嗰樣嘢啊， 嗯， 即係人咧，如果可以超越時間，唔係講佢可以喺時間絕大佬時間旅行嘅大佬。唔係話你個超能力變咗啊日本肥仔喺 Hero 入面咁可以時間旅行啊，係你可以理解到時間，咁你咪知道中間因果關係係講呢樣嘢啊，即係 arrival 講嗰樣嘢啊，其實係 咪即係等於頭先講話近時我意思撩睇係認知咯，其實係本身， 嗯，佢一直將佢真係變咗做超能力嗰樣嘢咁 X-Man 咁樣，好嘛，係咯， 係 我諗啊，整下啲高達咪 X-Man 咁咯，係咯。有晒 X-Man 啲能力咁樣好嘛？咁啊， 咪差唔多啦，而家都， 嗯，都差唔多啦，係咯，咁啊，啊搞啊，咁啊，其實啲嘢咪越搞越，其實即係佢你表面上見就勁咗，但其實係跌曬鍋嘅。 嗯， 咪表面咯，其實。 即係設定上跌曬鍋啦，開始同埋越嚟越混亂啦。 以前你要講勁啊，即係超級機械人就勁曬啦，點解要出現真實系啫？真實系好明顯啦，能力上就低於超級系噶啦。起碼最少當時啊嚇，嚇、 嗯 啊、一定係噶。你開隻槍你都唔夠鐵甲萬合高熱火焰啦。 嗯， 係嘛？即係總之嗰啲咁嘅超級攻擊一定係勁過你個，即係你個真實機械人點勁你都係誒、即係其實你最多都係加大啲火力，仲係加大火力好多時都係外掛啫嘛。 嗯， 唔關機械人事噶，係嘛？咁你嗰時睇就係、是、誒。但係又好睇喎、啊，因為你有種真實感啊，你覺得佢打仗係咁嘅戰機啊，即係個過癮唔係嚟自佢力量啊嘛，係佢嗰個實在啊。你之前睇超級人就覺得好虛噶嘛，咁啊阿豬油狗坐上去都勁噶啦，你阿爺你老豆整部機俾你， 咪要谷啩咪有咯，成日睇超級係。 唔係你覺得係其實唔係佢自己嘅力量嚟噶嘛？以前你睇超級人啊， 唔係就算係佢嘅力量，你感覺上都係佢谷喎就有咯。你唔使有咩道理啊？ 有咩？你超级人嗰阵有啲咁嘅嘢嘅咩？ 吓、啊，如果你话咪变啲超瘦嗰啲，咪又系佢 高？超瘦系高达之后噶咯？ 系，我意思系，但系都系当超级人嘅佢哋。 唔系，咁我讲高达之前啊嘛。咁即系有高达之前得呢啲嘢，而点解要演变出高达啊嘛？ 嗯。 咁你讲之后都冇意思，嗰时未有嘅喎。 系， 咁你就覺得之前啲嘢太誇張啊，太過冇邊際啊！啲機人咧又越啲設定咧，又其實初初阿萬能俠都係十八米啫嘛，越整就越高，係嘛？30、40、50、80，哇！跟住100都唔夠幾百，黐線大佬嚇！咁、啊、即係你知唔知阿坦布係隻好巨型噶，唔係架飛機咁大噶，係啊！坦布係隻個機個長度有大和號咁大嘅，你知唔知啊？即根据佢设定咗黐线嘅大佬，即系话你见到佢嗰个好似驾驶舱咁钉个玻璃，其实唔系噶，个玻璃入边吓几千尺空间嚟嘅，吓，装咗个办公室喺度嘅，系，咪真系噶，真系噶，你睇翻设定啊，咁其实啲嘢就越嚟越冇边际，同埋越嚟越夸张啊，即系啲人觉得，好虚嘅，咁所以你突然间出现翻真实系， 即係當然係因為受到 Star Wars 影響嘅本身，咁就玩咗一種比較實戰啲嘅嘢，咁我哋覺得呢樣嘢有得做喎，可以將日本嘅超級即係超級機人機械人呢樣嘢，唔係一定要越嚟越超級越嚟越大越嚟越勁，可以玩翻行翻轉頭去玩翻一個真實戰爭，俾人一種實感，咁呢個就係高達嘅原意嚟噶嘛，咁所以當時啲玩具廠，喂係都要佢加變形合體，佢哋好憎嘅。做咩嘢？我正真实战争嚟啊，大佬！我本来就系冇机行添啊，嗰班人喺个战舰，即系其实系似大和号沙出嗰样嘢噶，最初系。咁但系就因为啲厂唔得啊，你唔系我冇嘢 sell 喎，我你要我十七倍拱出嚟冇嘢 sell 点得？咁结果先加机械人，啲机械人咁初初又拗数，又话啲机械人咁细只啊，就话诶抛啊缩啊嘛，初初话系话抛缩只人咁大唔得咁，又话唔得咁。咁後屘先話攞到個位就喺十八米啊，因為萬能俠都係十八米啫嘛。咁十八米啫，超級機人嚟個萬能俠，咁都唔即係仲唔夠啊？咁即係佢哋想過百㗎嗰時都，即係嗰啲玩具商，咁啊冇辦法啦。咁大家要都要揾個位，即係去妥協。咁啊十八米，咁你先拉到呢個位。咁同埋喂，咁我都唔得喎，我要變形合體，咁啊結果咪有核戰機啊、支戰機呢啲設定咯。咁呢樣嘢喺佢個劇場版已經擺脱咗玩具商啦，因為衰咗啦嘛，執埋粒啦。 嗯， 个超合金死咗啊嘛，咁跟住就唔使理佢之下咧，咁就真系冇咗超战机啊呢啲嘢啦，核战机亦都即系退翻变翻做一部冇空中合体嘅呢回事嘅，就系一个脱出用嘅救生机嚟嘅啫，佢系咁样改吓，咁超战机就改翻做 G Booster 啦，即系嚟嘅嘢都会出翻只咩鬼嘢嘛，嗰个黄云啦，系啦，咁變咗，你諗下當時嗰、那個佢哋個心意，就係想做一部即係盡量真實嘅機械人動畫，即係以當時嚟講盡量真實啦嚇，因為當時係行緊超級系噶嘛，再講多次嚇。咁你諗下高達係一個咁樣嘅設定嚟嘅，你而家將佢扭到咧，唔止超級系仲勁啲，做咩咧？仲係咪高達咧？呢套 冇啊，由2000年開始打後，啲因為啲人嘅口味轉翻嚟。武敵係食到落佢哋一路，所以佢一路一個方向都係向呢個方向走嘅，變咗。 唔知道點樣啦，即係總之我就覺得唔係咁樣嘅，即係你接手人啲嘢，或者改變人啲嘢都唔係咁樣嘅， 都係啲人想食咩餐咁，個廚師又要整埋啲餐，整下整下入邊啊，整呢餐嗰啲啊， 係啊，啲大陸佬啊嘛，做咩啲魚生勾勾咁樣切片攞出嚟啊？攞去同我兜熟佢咁，嗰啲人啲魚生嚟嘅喎，最靚嘅嚇。嘅拖炉喎，係啦，日本一嚟㗎喎，兜熟佢，你不如去三文，你就咁開罐吞拿魚食算啦，即係唔係一個真正嘅壽司或者魚生嘅師傅係會理你，佢會同你攞碟嘢入去兜熟佢呢？據我理解呢，佢係會出嚟追斬你先，攞把魚生刀嚟 ,ok, 佢絕對唔會入去同你兜熟佢 ,ok? 即如果是一個真真正正的日本壽司或者魚生師傅的話， 可惜現在就 可惜 有這個機械人的環境是 全部就訓一個禮拜的中國人壽司師傅嘛，那個是 是和一些食客是沒人吃壽司的嘛，本身現在 食客那班是大陸佬的嘛， 是沒有人吃壽司的嘛， 大陸佬即是我做個比喻而已，人家現在都不會那麼背，即係亦都唔係全部大陸人都係咁 ，OK， 我見過啫，咁我都亦都見過好文明，亦都好有學識，亦都好有國際視野嘅中國人 ，OK， 即係我講我真係見過一啲內地人，我親眼見嘅 ，OK， 喺個酒店嘅人嚟攞碟魚入去兜熟佢，係其實嗰度係有其他魚食嘅，有蒸魚有成熟嘅，佢係都要攞啲魚生嘅人嚟兜熟佢啊， 嗯， 係啊。我唔知咩事啊，咁但係個經理都好有經驗，原來可能佢係每日都遇到啲嘢，我懷疑佢哦得等一陣，好快啫，幾分鐘我整出嚟㗎，佢成諗都冇諗㗎，唔會同佢講話解釋話其實啲魚生嚟㗎咩，佢冇嘅，即刻攞入去兜熟佢，嗯，咁因為我見佢兜熟攞碟咁嘢熟咗個魚片啫，我真係擰曬頭咯，係啊，嗯 ，anyway。咁唔緊要嘅 ,ok, 咁就繼續一齊沉淪一齊下 ,ok, 咁只要啲嘢賣得就得係咪，咁你總有一日會死嘅，如果係咁。係呀。即係我唔知呢樣嘢仲可以玩咗幾耐囉，阿馬仔覺得呢， 嗯，咁我唔知喎，真係。 嗯。即係你覺得可以永遠玩落去， 冇话永唔永远嘅，但系起码呢一代似乎都系偏向呢方面嘅，中意。 嗯， 系。因为上次铁血一少少正常翻少少，呢啲人已唔中意，大部分人都 系 系啊。 咁咪做翻啲超级机器人动画咯？点解要喺高达度咁样做咧？ 唔係，因為佢而家唔係，因為而家要食 I P 頭，佢哋 唔咁，你咪攞翻啲舊超級機器人出嚟做咯。 佢哋唔係中意超級機械人嘅，其實我覺得係 又唔中意超級機械人，但係中意睇真實係機器人打到超級機械人。 係啊，但係係啦，佢調翻就係咁，係啦，係啊，應該係咁講。 哦，明白，即係佢唔中意嗰啲做雞嗰啲雞。佢中意嗰啲住家雞咁係咪？即係意思啊！我中意人哋個老婆係嘛？係咪咁意思啊？ 係即係唔係我 面係斯文 O L， 但係實情係雞嚟嘅咁樣。 唔係實情都唔係雞，佢係要啊 N T R 佬人哋個老婆條女，係咪噶嘛？即係好明顯啊！你而家嗰個 N T D mo 咪就 N T R 佬嚟咯。 嗯， 係咪啊？ 嗯。 都明白啦 ，OK。 所以咪香港要揀長節做啊？ 嗯，冇錯啦。好啦 ，NTR 佬啊，人哋條女記得 ，OK。開 NTR 佬模成人節，請咗人哋條女一齊去睇高達，跟住完咗就去時鐘酒店 ，OK。 啊， 係。呢樣嘢係大家嘅取向啊嘛。 係拉斯補一補咁啊，不打講話啊，巴辣雞炸部嘢。如果我睇資料，應該嗰部就應該係燒花杯嚟嘅。即係銀彈，即係其實應該係 Mark Five 嗰部高達之後做變達希魯夫，跟住再變小花布力。咁佢呢部好似係特裝人嘅。 其實嚴格嚟講，呢部都係高達嚟嘅，係啦， 係啦。 Okay. 不過其實喺二世之後有邊部唔係高達啊？係咪？連力奇戴亞斯都話係高達，係咪？白色就最明顯啦 ，Delta Gundam。咁有邊隻唔係咧？ 我其实系个代号，冇乜边只唔系咁。 系咯，其实铁球都系啫嘛，咁所以冇乜所谓啦，系咯，系咯，铁球梗系角咪高达咯。而家最新就玩到落哈鲁添，系咪？下次不如试下俾哈鲁做主角啊，佢揸可能大家仲觉得可爱啲。即系边个路线会唔会另一个路线？或者整扎嗰啲系熊仔出嚟做主角，咁会唔会吸引埋啲女咧？即系个销售仲好啲啊？ 因為 你落花騎整啊嘛， 喂，因為而家其實佢所有機都係高達啦，即係你話其實原石本身都係類似高達咁嘅款嘅，嚇， 係 啊， 係咯，係乜全高達咯，係咯，好，搞多啲，因為高達話係高達就會好賣，其實最緊要最尾都係賣錢同埋賣錢嘅啫 ，OK， 係啊， 好。咁之後咪高達揸高達囉，有啲有眼珠嘅高達 Q 版就坐落部，冇眼珠嘅等比例高達裏面揸，咁會唔會好睇啲啊？係囉，跟住啲女係啲熊仔呀，係嗰啲或者嗰啲咁嘅唔知咩，總之冇人㗎啦，其實全部都係啲即係可以產品到嘅，會唔會好啲呢？ 咪所以上面咪整啲獸人 嚟。係囉係囉，我覺得佢哋都係向住呢個方向走，高達係遲早死嘅，我哋講遲早死 ，OK。即係其實而家呢啲係死之前嘅一啲嘅狀態嚟嘅啫，但大家唔信你睇住啊嚇嗱，佢哋有冇預言？我唔知，我話有，我發咗個預言啦。OK， 超級英雄係會死嘅。OK， 我唔係話即刻啊。OK， 係一路咁走落去係會玩完。OK， 咁啊呢個高達都係會玩完嘅。OK 嚇，唔使好耐嘅啫。OK， 唔使等到大家七老八十嘅睇住啊。將日呢個 IP 就碌爆好似 Star Wars 咁樣。你睇下邊部嘢開始慣低嘅啫嘛，你睇住你睇住好，咁啊祝佢快啲玩完 ,OK, 我就。 差唔多 啦。即係唔玩完唔會鳳凰重生嘅。係啊。 嗯明白。 先死而後生 ,OK,